第一回，甄士隐梦幻石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。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应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甄士隐去，而借通灵之说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甄士隐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？子又云：经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教去，觉其行止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。和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比群钗哉？使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。当此，则自欲将即往，所赖天恩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欲甘厌肥之日，被父兄教育之恩，父师友归谈之德，以至今日一计无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。我之罪故不免。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孝，自护极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虽今日之茅船朋友、瓦罩绳床，其晨曦风露、街柳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。虽我未学，下笔无文，又何妨用贾雨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，亦可使闺阁招传，复可悦世之目，破人愁闷，不亦疑乎？故曰贾雨村云云。此回中凡用梦、用幻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，虽尽荒唐，细按则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阅者了然不惑。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12丈、方经24丈、顽石36501块，娲皇氏只用了36500块，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因见巨石巨德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嚎惭愧。一日正当接道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骼不凡，风神迥异，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时听了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想一想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说道：大师，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，试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，弟子志虽粗蠢，性却稍通，况见二师先行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才，利物济人之德， 如萌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二仙师听毕，其憨笑道： 善哉善哉，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，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竞相连署，瞬息间则有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，究竟是道逃一梦，万境归空，倒不如不去的好。 这时繁星已翅，哪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 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术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 时道：自然自然。那僧又道： 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至蠢，并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垫脚而已。也罢，我如今大师佛法助你助，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，你倒好否？ 石头听了感谢不尽，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，将一块大石当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那僧托于掌上笑道： 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，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，须得再捐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，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诗礼簪缨之族，花柳繁花地，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。 石头听了喜不能禁，乃问：不知赐了弟子哪几件奇处，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，望起名士使弟子不惑。那僧笑道： 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 说着便绣了这石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何方何舍。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块大石上字迹分明，编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才补天唤醒入世，蒙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寄云： 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，此系身前身后事，欠谁寄去作奇传。 诗后便是此时坠落之乡投胎之处，亲自经历一段沉寂故事，其中家庭规格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，或可逝去解闷，然朝代年纪地于邦国，却反失落无考。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师兄，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，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 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善微，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呐。石头笑答道： 我师何太痴也，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但我想历来野史皆涛易折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屈居于朝代年纪哉？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礼制之书者甚少，爱逝去贤文者特多，历来野史或善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不可胜数，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，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，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、子建、西子、文君。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环璧开口，即折也之乎，非文即理，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话，竟不如我办事轻睹轻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俗话可以喷饭供酒，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蹑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工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今之人平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然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仇之事，哪里去有功夫看那治理之书？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其道妙，也不要世人喜悦简读，只愿他们当那醉饮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那些寿命精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，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亦令世人换心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、忽离忽遇、满纸才人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，我师意味何如？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，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尖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，亦非伤时骂世之旨，乃至军人臣良、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观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卷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指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一味邀淫艳约、私定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时事，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石头记为情僧录。东鲁孔梅西则题曰风月宝鉴，后因曹雪芹于《悼红轩》中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转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 精灵十二钗，并题一绝云：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出则记名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有城曰昌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人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狭窄，人皆称作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名费，字世隐，嫡妻风氏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义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因这甄世隐秉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日只以观花修竹、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见不足，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唤作英莲，年方三岁。一日檐下永昼，侍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卷抛书，拂及小憩，不觉朦胧睡去，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，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只听道人问道：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那僧笑道：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，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，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那道人道：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立誓去不成，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。那僧笑道：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，只因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霞宫神鹰侍者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使得久延岁月，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竟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。积则食蜜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稠海水为汤，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恰近日这神鹰侍者繁星偶赤，乘此昌明太平朝事，意欲下凡造历换缘，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尝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他是甘露之会，我并无此水可还，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常还得过他了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那道人道：果是罕闻，实未闻还有还泪之说。想来这一段故事，比历来风月故事更加琐碎细腻了。那僧道：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奇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只家庭规格中一饮一食，总未数计。再者 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，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想这一干人入室，其情痴色鬼，咸鱼不孝者，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。那道人道：“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室脱肚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无意，你且同我到景幻仙子宫中，将蠢物交个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却说甄士隐去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，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打礼相问。是隐应说道：“试闻仙师所谈因果，是人事罕闻者，但弟子愚拙，不能洞悉明白。若蒙大开吃完，备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醒，亦可免沉沦之苦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，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是隐听了不便再问，应笑道：“玄机不可泄事，但是云蠢物不知为何，可否一见否？”那僧道：“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取出递与世隐，世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便强从手中夺了去。与道人进过一大石牌坊，上书四个大字，乃是太虚幻境，两边又有一副对联，道是：“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世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。世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又见奶母正抱了婴莲走来，世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，抱在怀内逗她玩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那僧则蜡头衔脚，那道则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门前，看见世隐抱着婴莲，那僧便大哭起来，又向世隐道：“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雷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？”世隐听了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还说：“舍我吧，舍我吧。”世隐不耐烦，便抱女儿撤身要进去。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辞道：“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丝丝，好房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”世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们来历，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吧。三劫后 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，同往太虚幻境消耗。 那僧道：“最妙，最妙。”说毕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释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。如今悔却晚也。这释隐正痴望，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表字石飞，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。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士，也是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，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，自前岁来此，又烟减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字作文为生。古世隐常与他交接。当下雨村见了世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老先生倚门注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？世隐笑道： 非也，是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之甚。兄来得正妙，请入小斋一谈，彼此皆可消止永昼。 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。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，小童献茶，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呼家人飞报： 严老爷来拜。 世隐慌得忙起身谢罪道： 恕狂驾之罪，略坐，弟即来陪。 雨村忙起身亦让道： 老先生请便，晚生乃长造之客，稍后何妨。 说着世隐已出前厅去了。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，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。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携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携了花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必经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全腮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这人生得这样雄壮，却有这样褴褛，想必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。没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，想必是此人无疑了。难怪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如此想来，不免又回头两次。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尽，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，风尘之中之知己也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。侍应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一日早又中秋佳节，侍应家宴已毕，乃又另聚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，曾回顾他两次，自为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沾五言一律云：未卜三生愿，平添一段愁，闷来十脸额，行去几回头。 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愁。禅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曰：欲在独中求善驾，钗于帘内待时飞。恰值侍吟走来听见，笑道：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。雨村忙笑道：不过偶迎前人之举，何敢狂诞至此。应问：老先生何幸至此？侍吟笑道：今夜中秋，俗谓团圆之节，想尊兄屡寄僧房，不无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碧斋一饮，不知可纳情意否？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便笑道：既蒙厚爱，何敢服此盛情？说着，便同侍饮赴过这边书院中来。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慢饮，次见谈至兴浓，不觉飞弓献韵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弦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凌辉，二人御天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惊，乃对月欲怀，口号一绝云：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护玉兰，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幸仰头看。侍饮听了，大叫：妙哉！吾美味，兄必非久居人下者。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旅于云霓之上矣。可贺，可贺！乃清真一斗为贺。雨村因干过，叹道：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，神经路远，非来卖字撰文即能到者。侍饮不待说完，便道：兄何不早言，余没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时，兄并未谈及，余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余虽不才，毅力二字却还识得，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一作速入都，充为一战，方不负兄之所学也。其盘费于世，弟自带为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。当下即命小童进去，速封50两白银并2套冬衣，又云：19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东载物，岂非大快之事也？雨村收了银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乃是吃酒谈笑。那天已交了3经，二人方散。侍饮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。应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写2封荐书与雨村代指神都，使雨村头夜个仕宦之家为祭祖之地。因使人过去请时，那家人去了回来说：和尚说贾爷今日五谷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侍饮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只是闲处光阴易过，疏忽 又是元宵佳节矣。侍应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射火花灯，半夜中霍启应要小姐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，待他小姐完了来报时，哪有英莲的踪影，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。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侍应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半世只生子女，一旦失落岂不思想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看看的一月，侍应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风势如人，也因思女够急，日日请医疗治。不想这日3月15葫芦庙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溢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大抵也应结束。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时虽有居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？直烧了一夜，方渐渐地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几家，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，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，急得侍应为跌足长叹而已，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蜀道风起，无非抢田夺地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摇捕，难以安身，侍应只得将田庄都折遍了，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他岳丈名唤风素，本贯大汝州人士，虽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，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，幸而侍应还有折遍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拿出来托他随份救驾，博置些须房地，为日后衣食之计。那风素便半哄半转，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。侍应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驾强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风素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坐等语。侍应知头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在间上年惊虎，极愤怨痛，已有积伤，暮年之人贫病交工，竟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可巧这日拄了拐杖争错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癫脱落，马洗纯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辞，道是：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求功名忘不了，古今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，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娇妻忘不了，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，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。 世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“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好了好了。” 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。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便名好了歌。” 世隐本是有素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彻悟，应笑道：“ 且住，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如何？” 道人笑道：“ 你解，你解。” 世隐乃说道：“陋室空堂，当年户满床，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，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，择高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？因嫌纱帽小，致使枷锁杠，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，甚荒唐！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” 那风火道人听了，拍掌笑道：“ 解得切，解得切。” 世隐便说一声：“ 走吧。” 将道人肩上搭脸抢了过来，背着竟不回家，同了风道人飘飘而去。当下轰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风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寻访，拿讨音信。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服侍，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发卖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风素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这日，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，忽听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丫鬟于是引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，俄儿大轿抬着一个乌帽星袍的官府过去。丫鬟倒发了个怔，自思这官好面善，倒像在哪里见过的。于是进房中，也就丢过不在心上。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说：“ 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。” 风素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。